谁被逼婚？我跟你说，连王子都有可能被逼婚呐、啊。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哈，一直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王妃，因为当年她因为和情人幽会，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狗仔追，最后发生了车祸，然后人走的。那当然，英国的媒体界呢，自然对戴安娜王妃一直抱有歉意哈，所以呢，对于戴安娜王妃的老公，大家还是有一点点觉得不满意的，你知道吧？所以最近这个戴安娜的老公叫做查尔斯王子，他现在已经是亲王了，出了一本最新的自传，这个自传的名字叫做查尔斯王子非凡一生的激情与悖论。你要不看前面那点字儿，你以为这是一本哲学书呢？但是呢，这其中查尔斯王子呢就分享了自己跟戴安娜王妃当年的这段婚姻哈，他就说了，我当年跟戴安娜结婚是被逼的。什么情况呢？书中是这么写的哈，当年是1980年的时候，那会儿他跟这个戴安娜王妃在约会，但是其实呢他心却在他的前女友身上，但是呢虽然他爱着他的前女友，可他前女友当时就已经嫁人了，但是他这辈子啊，他说我这辈子对于我的前女友卡米拉的爱让我痛不欲生啊。然后呢，你前女友已经嫁人了，所以呢他就跟戴安娜当时是在约会，那约着会的时候呢突然就被狗仔拍到了，你知道吧。然后呢狗仔就猜测说查尔斯跟戴安娜共度了2天2晚。虽然当时戴安娜王妃是否认这个说法，说我们没有在一块住，但是呢就因为这篇媒体报道，事情出现了变化。当时查尔斯的父亲叫普利策亲王，就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就说了，现在如今这个姑娘戴安娜她的声誉已经受损了，你必须就你们的关系做出最终的决断，到底你们是要奔着结婚去，还是现在就分手，还是怎样。那当时呢，因为虽然这个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个人年龄上有一定的差距哈，他俩差13岁，但是呢其实戴安娜的出身非常好，贵族出身，对吧，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很幽默，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身材又好，所以呢查尔斯当时就觉得，虽然我这没有陷入到爱河当中，但是呢这个戴安娜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婚对象，所以呢两个人就迅速的结婚了。那在这本书当中查尔斯说，自己视父亲的这笔亲笔信哈为威胁信，就是我觉得，他说我觉得父亲在威胁我，就让我一定要跟戴安娜订婚结婚。那1981年的2月的时候，查尔斯和戴安娜当时订婚，并且在同年7月份结婚。那在书中呢查尔斯写到了，结婚前夜我还在为我的前女友流泪呢。这段感情是吧，但是其实我是特别理解查尔斯的父亲，就是普利策亲王，说戴安娜的这个姑娘的名声被破坏了，是吧。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哈，那个古老的年代，女人的名声是很重要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女人更加放得开了，更加自由了，恋爱自由嘛，是吧，我们的女人生活也更加自由了，是吧，我们可以自由地说服别人。而且在现代社会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些说法，什么名誉啊、名声啊，这些可以干扰我们女人的感情生活了，对吧？啊？那导播刚进来，什么？导播？高伟光谈恋爱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干扰人们谈恋爱了，恋爱自由嘛，是吧？哪个网红？你跟我说。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

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氪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荣耀。详情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的预付贷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大气候。我们知道大自然母亲呢真的是很脆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啊，你看我们的空气变化是吧，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是吧，为了这些改变这种状况呢，全球各国的都开始有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用一些清洁性的能源。像我们国内比如北京啊，今年好像又关了一个以煤炭为原材料的这种电力工厂是吧，又关了这么一家。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一方面这当然是好事，对于未来发展可持续发展来说哈，但是另一方面呢，现实一点来说，其实是就有一部分产业里头的人可能就要失业了，对不对？那当然北京的力量也很大，就是说未来2020年哈，北京有可能即将全部都是清洁能源的电力提供，就是煤炭，就电力公司，煤炭的电力公司基本上消失掉在北京。我们是这么做的，美国呢？美国新总统上任以来就出现了，因为之前特朗普上任之前，奥巴马的时候，奥巴马就在这个清洁能源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比如说他们颁布一些措施哈，叫做清洁能源计划，就专门多用一些清洁能源，把这个跟煤炭开一场战争，要把在美国把煤炭的这种能源降低到最低。但是呢，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就推翻了奥巴马执政期间颁布的各种就是这种措施。他颁了一个行政令，叫做能源独立行政令，叫停了前任奥巴马6项颁布的措施，然后促进矿物燃料的生产，也就是煤炭的生产。他是说呢，这个要废除清洁能源计划，要促进就业，要减少美国对于进口燃料的依赖。当然了，这种做法就是管他什么气候呢，管他什么全球变暖，我们不管，美国不管，什么海平面上升，什么保护大自然啊，特朗普一律不管。对于这种现象呢，我们大地母亲说，川普呀，你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也考虑一下你的前任奥巴马的感受啊，你不考虑你前任奥巴马的感受，也考虑一下北京的感受嘛。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是吧？你看我们这边做这么多努力，你们那边，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这么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 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呀，像枯萎的玫瑰花，心里的雨拼一下，从今以后别害怕，外面太阳那么大，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姐妹们笑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姐妹们笑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上海的一个信息哈，说上海因为毕竟是一线城市哈，上海的老年人的平均人寿命已经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这是2016年上海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3岁了。这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呢，像日本是83岁，瑞士也是83岁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遥遥领先我们中国其他的城市，上海啊，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最高寿命了。那上海市的政府办公厅呢，日前发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就说了，说上海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女人的平均寿命是85岁，那男女平均寿命就是83岁。截止到2016年的年底呢，上海60岁以上的人口可以达到453万人。这个上海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其实我真心觉得啊，人长寿，中国有句老古话叫寿则多辱，就是长寿会让人蒙受更多的耻辱，你知道，屈辱。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我都太长寿了，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80后，我就觉得我活够了，你知道吗？最近我最大的屈辱就是什么，92年就是中年了，那我算什么？我应该现在就是老年了，你知道吗？如果按这个年龄就按老年算的话，所有国家的每一个城市都是老龄化城市。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英国官方的数据是说，2012年到2015年，他们英国的报告的学术造假案件有30起，但是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这是英国罗素集团24所高校当中的23所公布的数据哈，说这个学术造假的情况远远比我们官方的机构英国研究委员会统计的情况要严重的多。这个数据，他们的数据是显示说，至少有300多起抄袭、造假、侵权、学术不端指控，其中有1/3的已经被证实了，超过30篇论文都被撤回了，就这种学术造假，大学里头的学术造假啊。但是说到学术造假、论文造假呀，我突然就想起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的那种状况哈。7年前，我当年写大学毕业写论文的时候，是这样，平均5行字放一张图片，然后凑足了5张纸。我最让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同寝室的室友看到我那一沓论文，就说：“哟，雪雷，你写这么多呢，给我抄抄。”然后我记得当年我论文答辩的时候哈，我当时坐在下面的那个老师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同学，请你解释一下你论文当中的文字和图片的逻辑关系。”然后我当时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修逻辑学。不过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更骄傲的事情，就是我那5行字哈没抄，真的是我自己写的。 抚拭我的头发，淋过的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漫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可知我心里多少牵挂，艾琳娜，我回来了，你的心是我的家。久违的亲人啊，梦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为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夜来无恙无香，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我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我回来了，可是我心里有说起话。 有一点点孤独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李雷出国记。 我来给你分享一下李雷最近是什么状况啊，就是李雷是每天手机拿着不停地刷朋友圈，刷刷刷刷刷，随时随刻啊给朋友留言点赞，回复最新的回复，然后生怕错过朋友的任何一个留言或者是点赞。但是呢一个小时下来，他突然觉得啊、哦、好孤独啊，我这是怎么回事了呀。然后老婆韩梅梅知识渊博的跟他解释，是就说了，老公你这就叫做 叫 Lininess。 什么是 Lininess？ Lininess 就是网络孤独症，这个词 Lininess 是 online 和 lonely 的结合体哈，叫 Lininess。 It refers to the fact of maintaining a constant online presence and onlineness may lead to acute loneliness。 那这个网络孤独症呢，就是指对于任何网上的进展不要做出及时的反应，然后经常上网，无论这个事儿有多么的不那么无关紧要。那这种行为呢到最后会让人产生极度的孤独感，会产生脱网恐惧症等各种现象，这就是 onlineness。 不过李雷说了，我确实有 onlineness网络孤独症，所以对我来说，马洛斯人类需求的五个需求，我有比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归宿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之外，更大的需求就是我的4G流量不够了。我需求流量，你这个月流量用得够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开始变成习惯没有时间，我们像陌生人，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内心拼搏里的我，近在耳边，听清谣言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羁怎么这么迷人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看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不觉，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还是最初的你。

换发型了，因为女孩子换发型还是变化挺大的。你要不说她换发型，我还以为她去了一趟韩国。我看了一下，妮可的头像长得帅，就是无情哦。 天地悠悠，沟壑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的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之前呢聊到说这个上海的人均寿命哈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达到83岁了。我听众拉留言说，人均83岁，那我们年轻人是不是要被榨干了呀？我们还能退休吗？所以你看瞬间不想去上海了是不是？什么上海户口啊，我们才不稀罕呢。 看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看镜子外面的我。 这一个真实的我，能触摸到的角落，当我代替的时候，能看清笑容，看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 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让我欢喜。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不经意的绽放。总有一种感觉，走过了一万年，只因为这盏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

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谁唱着